现场的躁动久久不能平静。叶修和苏沐橙的私交有多深？由于叶修的一贯低调，粉丝们了解到的并不深，所以对于此时苏沐橙公然在比赛尚未结束时就公然和加时决裂了，投身星星阵营的举动感到震惊不已。这到底是为什么？现场一片喧闹，可是没有人能给出他们答案，就是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也都被这大胆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苏沐橙的举动，苏沐橙的举动， 率先回过神来的潘林想就此疯狂的举动解说两句，可是话来回到嘴里转，却找不到合适的描述。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见识过，再丰富的解说面对此情此景也没有任何过来人的经验。 联盟中是否有相关规定呢？ 潘林话在嘴里搅和了半天后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你是指什么？李一博问。 就是 潘林想说不允许选手坐到别队选手席的规定，可是转念又一想，苏沐橙这样公然翻脸投奔对手的确没有过，但你要说比赛中坐到别队选手席上去的却不能说没有。有时候双方选手场下关系融洽，凑过去寒暄个几句也是偶有发生的事，只不过这个举动多少还是有些敏感，所以通常都是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前提下。但今天的苏沐橙绝非此例，他做出的真的就是大家所担心的那种会惹来的敏感，他是把敏感直接真实真切地展示了出来。这行径到底该怎么说啊？潘林解说时的一张快嘴此时怎么也描述不出来了，倒是一旁的李一博绞尽脑汁后总算挤出几句话。 不管怎么说，苏沐橙的行为有些不恰当，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这种举动恐怕都会深深地伤害到自己的队友以及粉丝，不论和加时战队方面有任何不愉快，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李一波说的显然还是空话套话，能做出这样的举动还说和战队关系一片融洽，那谁会信？苏沐橙和加时绝对有矛盾，而且非同小可，这一点都不用他们两位分析，所有观众都能看得到。此时他们就是在疑惑，这到底是何种矛盾闹得苏沐橙竟然会在比赛中就公然跳入对手阵营？是和叶修有关吗？许多人都在这样想着，毕竟星星战队中和苏沐橙大有关联的也就是叶修了。众说纷纭，玩家观众们在议论着，记者媒体们也在调动自己的资料和脑瓜来拼命分析这一事的由头，但是现场的比赛却不会因此停顿。擂台赛后将要进行的是团队赛，这期间的休息时间略长，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准备着比赛席。团队赛出战六人，可能和擂台赛五人并不一样，所以比赛席内的设施是要在上赛轮结束后做一些更换的。参赛双方的选手在这休息时间也可以略略自由活动一下，上个厕所什么的。不过此时两队选手都没有离开，加时这边陶轩的脸色已经青得发紫了，他完全没有意料到苏沐橙居然可以这么做，这种决裂的方式实在太激烈了，激烈到前无古人，媒体一定会大感兴趣进行深度挖掘，这一挖可能会挖出很多问题，而这些可都是陶轩一直在粉饰的，现在因为这一根激烈的导火索很有可能炸到公众面前，这让陶轩如何还能平静得了？至于苏沐橙投奔了星星，这其实反倒不是他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他早就知道会发生的事， 从苏慕城坚定地拒绝了所有续约游说时，他就已经知道了。对于苏慕城和叶修的关系，他还是比较清楚的。在准备放弃叶修的时候，事实上他就已经做好了放弃苏慕城的心理准备。现在的离开对他而言并不意外，意外的只是这种方式。可眼下陶轩都没法细想怎么处理这问题了。苏慕城的举动对家世战队的选手们多多少少都造成了一些影响，而他们接下来可还有团队赛要打，军心在此时可千万不能动摇。陶轩忙着安定军心，星星这边却是其乐融融。就看这两队氛围的话，恐怕不会有人相信刚刚结束的擂台赛事实上是家世赢得了一个人头分。看着模样好像家世战队是在大比分落后似的。比赛休息有多久，现场就喧闹了有多久。大家关心的始终就是苏慕城的问题，接下来的团队赛几乎都要被遗忘了。就在所有人依旧不得其法的时候，现场的广播开始宣布团队赛即将开始。家世方面由陶轩亲自出面整顿了一番军心后，目前状况稳定。作为同队友，他们事实上也都知道苏慕城这赛季结束后就要走人了，所以对于苏慕城的举动他们也和陶轩类似，主要是惊讶于这种做法。 好了，团队赛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加油小伙子们。 陶轩拍拍手鼓励着，心底里的其他担忧此时都被他很好地掩饰着。不管怎么说，眼下比赛胜出为大。 好了，我们走。 孙翔，在擂台赛中输给了叶修的孙翔，此时看起来已经重新调整好。作为队长走在最前，率领着家世战队团队赛的选手走向了比赛席。孙翔、萧时钦、邱飞、申健、张嘉兴，第六人王泽。出场阵容都是赛前就定好上交，所以不可能是此时临时更改。由此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苏慕城作为家世阵中的第三号全明星选手却没有被列出团队赛出场名单。由此可以看出陶轩对苏慕城有着很深的怀疑，团队赛他没有挟持苏慕城的手段，索性就把他踢到一边去了。 准备好了吗？ 星星这边叶修说着，只是他的话不是面向全队，却只是面向某一个人。 好了， 选手席中的一人点了点头，跟着站起了身。而这时现场对双方出场选手的介绍正好轮到行心。武臣，枪炮师小枪。当现场抑扬顿挫地回荡起这一介绍的时候，家世战队朝前行进的步伐整个都停顿了一下。不只是他们，现场的观众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一怔。无论家世还是星星，对于一路追看比赛的观众而言都是耳熟能详了。但是武臣这个人确实是星星战队报名名单上的一员无疑，但是在线下赛里他根本就没有过任何一次出场记录，而到了决赛最关键的时候竟然就要登场了。现场听不到掌声，一个从未登场过的选手，也不是在曾经给过大家无限期待的选手，他的出场带给人们的只有莫名，而不是万众瞩目的期待。就连转播解说里潘林和李一博也在疯狂吐槽星星这一出阵，他们可算是从对苏慕城的问题无所适从中释放出来。武臣这一安排被他们各种分析，最后总结出来的大多是不看好。 面对家世星星太困难了，所以想出骑兵， 但是这么一个没有经历过比赛磨合的选手就这样出现在决赛场上，还是太过冒失了，过犹不及啊。李一博如是分析着。与此同时，双方选手已经各自走向了比赛席。星星战队出战队的选手是叶修、唐柔、包子、乔一帆、安文义以及武晨。魏晨和孙哲平两位老将都没有在团队赛再上阵。孙哲平是因为有受伤，不可能打太多比赛，而魏晨年纪过大，这一无法绕过的事实让他精力确实有限。平时在网游这一点并不明显，通宵刷怪什么的他也和年轻人一样精神抖擞，但是高水平的激烈赛事，他的精神却明显要比任何人都下滑得快。线下赛一路杀来，星星也打过好几场硬仗，劳苦功高的魏琛越到后期越觉得体力不支。擂台赛的原本安排，魏琛将有可能面对孙翔，如此硬仗会给魏琛造成多大的损耗无法预料，所以在这最终决赛的安排中，擂台赛有上场的魏琛就没有再被列入团队赛。最终的事实，魏琛虽没有对上孙翔，但全明星级别的萧时钦依旧是一个极难缠的对手，这种考虑损耗的安排到底还是派上了用场。除此，星星完全没有露面的就是罗辑了，水平确实略逊，在这最关键的一战中当然不可能还让他上去锻炼。最大的意外就是武晨。经过这么一番分析，武晨的出阵又好像不是什么奇兵，而根本是星星的无奈之举。武晨默默地走在星星的队伍中，对于此时他引发的各种热议丝毫不知。作为在挑战赛中沉沦过数个年头的无极战队的选手，武晨已经很久没受到过这种关注，甚至是在职业圈中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的重视。他在诸多的职业选手中水平并不拔尖，但是他也一样有理想，一样在为此不懈地追求着。这一战说实话武晨准备了很久，甚至太久，他一直期待着能带无极战队迈过这一关口，重返联盟。现在无极战队已经不存在了，而他心存的那个理想却还没有完全熄灭，通过挑战赛回到联盟。